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Intelligence. 智能. To discount. 打折扣. Wouldn't it be? 岂不是. Concerned about the people. 忧国忧民. Obsolete. 老掉牙. Eliminated. 淘汰. Ignorant. 孤陋寡闻. Encryption. 编码. Mind like an encyclopedia. 满腹经纶. Real knowledge is not showy. 深藏不露. Let's try that faster. Ignorant. 孤陋寡闻. Intelligence. 智能. Mind like an encyclopedia. 满腹经纶. Concerned about the people. 忧国忧民. Real knowledge is not showy. 深藏不露. Wouldn't it be? 岂不是. Ignorant. 孤陋寡闻. Intelligence. 智能. Real knowledge is not showy. 深藏不露. Ignorant. 孤陋寡闻. To discount. 打折扣. Encryption. 编码. Ignorant. 孤陋寡闻. To discount. 打折扣. Obsolete. 老掉牙. To discount. 打折扣. Real knowledge is not showy. 深藏不露. Eliminated. 淘汰. Encryption. 编码. Obsolete. 老掉牙. Mind like an encyclopedia. 满腹经纶.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打折扣. 因为他的缺席，这场比赛的精彩度大打折扣. 岂不是. 我看你整天都在玩, 岂不是没时间工作和学习了? 岂不是. 他请大家吃饭, 就是不请你, 你岂不是很没面子? 老掉牙. 这种老掉牙的歌你还唱? 可不可以换首新歌? 孤陋寡闻. 我看你还真是孤陋寡闻, 连播客是什么都不知道。 深藏不露. 我最怕和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打交道了, 一点都不坦诚。 深藏不露. 有亿万家产的他在外一直深藏不露, 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打折扣. 因为他的缺席, 这场比赛的精彩度大打折扣. 岂不是.